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或者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今日嚟讲咧，就我两个拍档咧，暂时都因为好忙啊，就系未抽到时间咧，就讲到嚟。Jeffy 咧，佢就话应该会或者赶到第二节嘅，咁所以咧就唔紧要啦。第一节咧就由我一个人开始先啦吓。咁大家如果系过去几个礼拜都有听吓呢个节目嘅话，知道咧吓，我就开始咗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秘密》嘅呢个系列，咁样咧就已经讲咗两个礼拜啦。咁今日咧就系第三节啦吓，第三讲。咁可以话咧，今日呢讲咧就都已经开始真系进入戏肉啦吓。之前嗰啲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引子吓，即系慢慢铺陈过嚟。咁我哋讲咗咩叫做剥削啦，系嘛，即系讲人类早期嘅嗰个经济活动嘅慢慢嘅演变啦。咁然之后就讲到咩叫剥削，有咩形式咁样，亦都讲到咧即系吓喺农业社会入面有所谓有自耕农啦。咁当然嗰个咧就系要向呢个政府系纳税嘅。咁納税咧，但好多時咧就係嗰啲咁樣嘅地方官吏咧就嚟去收噶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歐洲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咧，就有所謂農奴制啦。嗰陣時咧嚇，即係當然就經過咗一個即係黑暗世紀、黑暗時期啊。咁樣咧，但係一個封建制度底下咧，就有所謂嗰啲個貴族啊、領主啊咁樣咧。咁嗰啲咧直情係農奴嚟嘅嚇，叫 serfdom 啊嚇，或者嗰啲叫做 manorialism 咧，叫莊園制度。咁基本上咧就冇乜人身自由噶嚇。咁但係咧第三種咧就係話，後嚟莊園制度咧慢慢即係衰落崩潰嘅時期咧，咁有時呢啲咁樣嘅農民咧就稍為叫做恢復咗自由身啦嚇，但其實咧佢都係要耕田先至可以維生噶嚇，咁佢就要向呢啲咁樣嘅地主咧就嚟去租翻呢個田。嚟去耕吓，咁然後就要立呢個地租啦吓，咁嗰啲咧就叫做田農啦吓，企人邊一個田嗰個田啊咁樣，咁無論係呢一個賦税抑或地租嚟講咧，當然都係會存在著呢個剝削嘅成分喺度啦。咁當然我亦都分析過一個問題咧，就話其實剝削咧呢個概念真係都幾微妙嘅。因為好多時咧，你話即係乜嘢嘅程度你話我要立呢個賦税啊，或者立田租，你先至算係合理咧咁樣樣係嘛？嗱，當然咧，如果田租嚟講咧，理論上嚟講，喺自耕農嚟講，佢根本就係嗰塊田係屬於佢自己嘅啊，咁佢耕咗幾多嘢都係屬於佢自己嘅。咁理論上嚟講，呢樣嘢就梗係最公平啦。但如果有啲地主嚇，即係透過呢個土地兼聘係嘛，因為佢就越嚟越有錢咁樣啦，就買咗好多田地，然之後佢就租俾啲人，然後就咁收呢個地租嚟講咧。其實呢度已經啦開始一個即係好根本性嘅問題啦，即係大家諗下啦。咁嗰個地主嚟講，基本上佢係冇從事任何生產嘅，只不過佢係有一個土地嘅佔有權，佔有權之後佢租俾你就收呢個地租。咁呢個地租嚟講咧，對於個農民嚟講咧，其實係真係有剝削嘅成分喎。咁但係當然你又話，可能咧，如果你個地主如果你翻於農奴制嘅時期咧，有趣啊！譬如農奴制咧，有時反而啲人就咁拗啦，就話嗰個封建嘅領主嚟講咧，其實佢都係提供有一定嘅保護嘅，對呢啲咁樣嘅農民啊，雖然佢係農奴啫，係嘛？咁佢咧就對佢有一定嘅照顧啊，或者係提供一啲基本嘅設施啊，咁樣樣。咁樣咧就你如果翻到去一個自耕農咧，反而佢賦税嘅時期咧就之前我講啦，就係嗰個税呢個問題咧，亦都係好微妙嘅又係話即係一個政府即係有人類就自然有呢、這個即係社會有社會咧，到咁上下就有呢個政府啦。政府嘅時期咧，即係佢係作為一個領導嘅階層，實際上你啲人唔去賦税俾佢，咁佢點樣嚟去管治呢個咁樣嘅社會或者呢個國家咧？咁樣咁所以其實税本身嚟講咧，就唔一定係剝削，但係喺現實入面亦都好容易就變成一種剝削啦，係嘛？就係話點樣為之合理？即係如果你個皇帝嗰個生活水平係同平民百姓差唔多嘅，咁啊一定係冇剝削啦。咁就算你話嗰個皇帝嘅生活水平比個平民百姓係好一倍嘅咁樣，咁可能你都話都合理嘅一倍係嘛？即係當然咩叫一倍咧？就係要一個月咁樣算佢消耗嘅物品，即係嚟去衡量啦，係嘛？但係好明顯，大家都知道，即係從古以嚟只有皇帝呢樣嘢咧，皇帝嘅生活水平比起平民百姓，梗係唔止一倍啦，甚至唔止十倍啦，有啲甚至一百倍啦。嗱，咁就已經出現咧，你話呢個好明顯係剝削啊，因為佢其實冇乜必要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去到邊度嗰條線叫做係剝削或者剝削到幾嚴重咧？呢個係一個程度上嘅問題大家呢個一個基本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但係咧，世事就咁樣噶啦，即係唔係話好，即係非黑即白嘅，好多時就係一個漸進式嘅，喺有個灰階喺度，有個 grey shade 喺度嘅所謂好啦，咁但係今日咧，我話即係已經進入戲肉咧，其實我想同大家分享咧，有所謂叫做四不等呢樣嘢。 好有趣啊！四個不等式，點為之四不等呢？好快就話俾大家聽先啦。第一嘅不等呢，就係話盈餘就唔等於利潤，即係第一個不等。第二個不等呢，就係財富呢就唔等於資本喎。好有趣喎，大家呢就係好多時都呢啲咁樣嘅概念呢都會覺得好混淆嘅。咁我今日盡量嚟去解釋清楚呢個第二不等。至於第三不等呢，就係其實大家都有呢個咁樣嘅直覺嘅感覺㗎啦，就係小商戶呢就不等於資本家，係咪？咁即係話營商嘅人唔一定就係資本家嚟㗎。咁就第四個不等呢仲更加有趣啦，即係對好多人嚟講更加混淆啦，就係市場經濟呢就唔一定等於資本主義啦。這個四不等，當然我這個不等呢是有趣的，我意思就是說不是說絕對地不等，而是說它可以等亦都可以不等，即是你可以說呢 它大致上有時是一個必要條件，就不是充分條件的，即是大致上但不一定的，譬如小商戶和資本家是確實 有分別。那等我們呢就逐個逐個來分析先啦。首先呢，其實我們之前那兩講 都已經反覆講過啦，即是人類在早期的即係自然界嘅生存啦，去觅食啊，去維生啊，咁樣呢其實同動物界冇乜分別。咁佢根本呢就係餐搵餐食餐餐清嘅啫，係咪？即係等於動物一樣嘅啫，係咪？就冇所謂有盈餘呢樣嘢。咁不過其實動物界都有盈餘喎，大家呢睇細蚊仔嘅時睇童話故事都知道啦，係咪？話啲咁樣嘅螞蟻啊，係儲糧啊，蜜蜂儲糧啊，或者係個松鼠搵埋啲松果過冬啊，咁樣。咁呢個嚟講呢，其實佢所謂盈餘呢，只不過呢就係我哋俗語所謂好天就搵埋落雨柴啦，係咪？就係要積谷防饑，因為呢好多時喺特別喺北半球啦，即係好冬天嘅時期，咁就嘩喺即係漫天風雪啦，好多好凍啦，即係溫寒帶嘅地方呢，咁佢好難搵到食物，即係無論係素食嘅抑或係食肉嘅，咁可能呢佢就要積埋一啲嘅食物啦。咁當然呢，食肉嗰啲呢有啲就冇得積嘅根本，食肉嗰啲呢即係啲肉係好易腐爛啦，咁所以呢唯有啲就點呀，就冬眠囉，係咪？冬眠就將嗰個新陳代謝嘅速率呢減到好低好低，就匿埋喺個窿度，希望呢春天嚟嘅時期呢就出嚟又再搵個食啦，咁樣。咁但所以呢這個呢都係有一個儲糧嘅情況，即使係動物界，即係就算人類未出現都好。咁但呢個呢一般嚟講呢我哋都唔叫做盈餘，即係英文就叫做 surplus 啦 ,surplus。好啦，咁但係我哋將個注意力集中返喺人嗰度啦。咁人嚟講我都講過啦，即係好長時間呢其實係一個採集同埋狩獵嘅階段啦，曾經可能有一段時間係食腐者添啦，食嗰啲咁樣嘅獅子老虎食剩嗰啲咁樣嘅殘骸，動物殘骸。好啦，咁但慢慢嘅時期呢佢就亦都會係要諗點樣過冬㗎，有啲係咪？咁過冬嘅時期可能都會有啲果實啊，或者係甚至打獵咗有啲肉類 啊，或者風乾咗佢啊，或者如果有鹽啊醃咗佢啊，或者係搵啲煙熏咗佢呀，咁可能呢都埋喺啲雪度可能都可以捱到少少，係咪？即係人呀，因為有聰明呀，比其他動物。咁但係呢啲我哋都唔叫做盈餘。好啦，咁但係到後嚟啦，即係嗰個人嗰個技即係生產個技術越嚟越高嘅時期呢，咁就慢慢就講到，當然就係畜牧同埋農業嘅出現啦，雖然都講過啦，畜牧農業呢都唔係話佢哋唔再採集同埋狩獵嘅，其實有時係全部都一齊都有嘅。好啦，咁但係呢始終慢慢呢就有啲嘅社會呢就以農業為主啦。嗱，以農業為主嘅時期呢，就講畜牧先啦，不如啦。畜牧嚟講呢，其實呢你話有冇盈餘呢，呢個又好難定義嘅。畜牧確實係㗎喎，咁例如一個部族咁樣先，部落咁樣，咁嘩好多隻羊好多隻牛咁樣，咁事實上你一時間食唔晒㗎，佢亦都即係唔打算食晒佢㗎，咁但係你亦都係㗎嘛，你又係要積谷防饑啦，係咪？咁突然間即係天災嘅時期死咗一大堆，或者啲水草唔好嘅時期呀，咁樣或者患病呀，咁點辦呢？咁你一定養嘅時期一定嗰個數目呢就要係大過你真係即時維生嘅數目。咁呢個時期呢，即係就算喺畜牧時期呢已經開始出現有咩呀，就真係搶掠呢樣嘢啦，呢個未係剝削，我哋講係基本嘅搶掠啫。咁係㗎嘛，即係話講真，我畜牧呀實際上都要好辛苦㗎，即係我要看住嗰啲牛啊，看住嗰啲羊啊，看住啲馬咁樣，咁又要搵啲好靚嘅水草嘅地方啊，咁樣係咪？咁所以個問題，但有啲人如果係即係立壞心腸嘅話，即係或者佢唔好彩啦，或者佢啲牛啊啲馬啊病啊死咗啊，佢冇啊咁樣，咁佢呢就唔理咁多，佢搶人哋嗰啲。咁呢樣嘢呢就已經開始呢，即係有人與人之間呢嘅呢種嘅所謂掠 奪嘅、紛爭啦、即係以前喺再原始啲嘅狀態呢就唔需要呢樣嘢啦。好啦，咁畜牧固然係咁樣啦，咁當然呢部落與部落之間呢就都會有打仗啦，咁講真就算係以前嚟講可能為咗爭一個呢個草原啊，爭一個水源 啊都可能會打交㗎嘛、好啦，咁但去到農業社會嘅時期呢，咁呢個就係更加明顯啦，就係話因為農業嗰個生產力呢係提高咗好多，突然間係咪即係同呢個我哋走去採集呀係咪，咁於是呢就真係又更加隨住我哋個技術提升啦係咪，即係發明呢個犁耙或者係用牛耕田呀用馬耕田都好啦，咁嘅時期呢你可能一個人或者總之係十個人啦、即係佢能夠生產嘅糧食呢係遠遠係超越佢哋所需要嘅，係可以呢係俾好多其他人食，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即係人類嗰個社會嘅分工嘅起源啦、即係既然有啲人係唔需要真係直接落去種糧嘅種田嘅，咁佢就可以全職走咗去做第二樣嘢啊，我之前都講過啦、做木台木凳啊，織布啊，整陶瓷啊咁樣，咁到返轉頭呢佢就唔種糧呢就賣嗰啲嘢嚟去換糧食咁樣。不過老實講呢喺以前嚟講呢呢種咁樣嘅專門到咁嘅地步呢都唔係算太多，因為好多人呢根本佢自己都有一個少少嘅田地係種啲糧嘅，大致上佢都夠食嘅，咁只不過佢又會即係做一啲咁樣嘅手作嘅嘢，咁嚟呢就同人哋去交換呢令到自己個生活更加嘅豐富咁解嘅啫，咁樣即係你話完全唔種糧淨係集中做嘅呢，其實喺以前呢喺農村嘅時期係少嘅，咁但當然後嚟呢有一啲呢即係城鎮化或者都市化嘅時期呢就有開始啦，真係有啲咁嘅手工業嘅即係專門化咗，咁呢就分工啦，咁分工嘅另一個結果當然係上次講過啦，就係嗰個分層社會嘅分層化，分層化其實呢個就係遠遠早過呢樣嘢嘅，我都講過啦、即係你喺星星啊或者係嗰啲忽忽或者正音叫做肥肥啊好似嘅時期呢佢都必定有個首領，咁首領同佢個追隨者都已經係分層啦係咪，咁但呢入到農業社會嘅時期呢呢、這個社會分層呢好明就明顯得多啦、即係嘩好多唔同嘅階層啊咁樣。咁嗰啲叫有限統治階級或者叫有限階級啦係咪，佢唔直接從事生產嘅。咁佢又要靠咩，就要靠賦稅啦。咁賦稅嘅時期呢就係、其實就係嗰啲人呢做多咗喎。咁我介紹過即係井田制啦，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其實佢每人耕自己嗰塊田，但係有隔八户人八户人呢夾粉耕第九塊田。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額外嘅勞動成果。咁你可以話佢係剝削，但都可以話係合理嘅一個副工啦，係咪？咁但係始終一個社群嚟講呢，其實因為進入農業社會生產力提高嘅時期呢，佢必定係有盈餘嘅。呢、這個盈餘呢一方面可能係真係要防呢、這個天災饑荒突然間呢係呢個旱災水災點樣呢係令到佢欠收嘅時期呢，咁佢真係都可以捱得過呢、這個咁樣嘅困境。咁所以以前呢都係有糧倉呢樣嘢啦，必然係咪種咗糧之後咁我哋呢就擺喺糧倉度。咁當然要時不時要更新啦係咪，擺咗耐佢都壞㗎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啲谷物嚟講都係擺得一段時間嘅。咁其實呢個已經係盈餘喎。咁但係呢仲有個盈餘呢其實大家都諗到㗎，即係以前嚟講我上次都講過啦，喺社會嘅分層呢除咗嗰個統治者戰士咁樣，咁另外一個其實我哋宗教嘅信仰即係對大自然嘅崇拜咁慢慢發展出有個神呢啲觀念嘅時期呢，咁而家起源得好早啦，咁起得早嘅時期呢佢哋好多時呢就可能要起一啲呢就係崇拜嘅祭壇啊，或者再進一步呢就係啲廟宇呢啲咁嘅嘢，咁諗下呢啲呢其實係唔係為某一個人㗎嘛，是為成個族人㗎嘛，成個村莊咁樣㗎嘛，或者成個國家啦。咁於是呢實際上就要大家嚟去合力啦，係咪即係夾手夾腳咁樣。咁即係當然呢以前未有錢嘅時期就只能夠係體力勞動啦，個個嚟去一齊起嗰個廟宇啦，係咪咁當然後嚟嘅時期你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啦，咁呢個就政府如果透過呢個稅收咁然後攞嚟起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呢無論你係即係透過稅收因為就咁合力大家就係起，其實你啲都係一種嘅 surplus 嚟㗎，即係話但係呢種 surplus 呢有時呢種嘅盈餘呢即係講返即係退一步啦，即係早期嚟講呢大致上都係自願嘅，係嘛，譬如一條村莊你話我起間廟嚟去拜神咁樣，甚至唔一定㗎，我哋話起一條路由呢度通過嗰度係咪，由我哋呢度呢原來嚟嘅水源都有一段距離，不如我哋起一條好啲嘅路，或者我哋呢起一條橋啦，即係短短地嘅，以前可能就技術唔高。咁但係逢起啲嘢都係一個公共嘅設施嚟㗎嘛。咁公共設施嚟講其實一定就要有額外嘅勞動呀，係咪，即係話我本來我嘅勞動量呢就夠曬我或者我家人食㗎啦。 但係如果而家我要起條路，咁大家梗係出嚟夾手夾腳，咁我就要起，咁嗰個起嗰個勞動就係額外勞動啦。咁但係呢個額外勞動本身呢，其實都唔存在剝削嘅成分㗎。如果大家係你情我願嘅咁樣，咁但係從經濟學呢，其實呢個就係叫做 surplus， 即係如果按照馬克思嘅術語呢，佢就係一個叫 surplus value， 叫做剩餘價值添，但其實我唔係好鍾意呢個中文嘅譯名，英文我都唔鍾意，我覺得佢未能夠完全反映即係嗰個事實，因為個 value 呢個字呢係即係太過即係抽象啦，好多時呢佢叫剩餘價值啦，總之。咁我呢就叫額外勞動囉，或者叫額外勞動成果囉，其實都是同一樣嘢嚟嘅啫，係咪？好啦，咁樣一個社會其實可以有好多盈餘嘅，但當然呢啲盈餘呢，有啲就好似咁講，大家呢係你情我願嘅，即係夾手夾腳，即係一齊嚟去提供。講真，因為如果你起個廟宇咁先算啦，唔淨止提供嗰個嘅勞動力㗎嘛，咁你譬如一起幾個月或者起成年嘅，以前啲人就冇嘢做啊，又唔會上網，又唔睇電視，大把時間呢起幾年都得啦，係咪？咁但係佢起嘅時間呢，咁個額外勞動佢都要食嘢㗎，係咪？咁食嘢嗰個糧食邊個提供呢？係咪都係自己帶埋嚟或者其他人提供啦，你就出勞動力，你就出糧食都可以㗎，係咪？大家分開，你唔出勞動力啊，你出啲糧食啦，咁樣，或者你一屋都係苦餘嚟嘅。咁其實你嗰啲糧食係咪有額外嘅糧食啊？係咪？咪就係一個叫剩餘價值啦，即係因為額外勞動成果囉，我哋叫做。咁呢啲額外勞動成果呢，喺世界上任何嘅原始嘅部落都必定有㗎啦，即係佢囤積起上嚟。咁呢啲呢其實係同我哋後嚟一個商業社會入面講嘅利潤呢是兩回事啦，係咪？一個叫 surplus， 一個叫 profit， 就係盈餘。咁但係呢，你某個程度上嚟講呢，有盈餘就先至有利潤嘅。但係盈餘就唔一定等於利潤。咁呢個係基本嘅邏輯概念啦，係咪？好啦，咁但乜嘢先叫做利潤呢？呢個有趣啦。咁呢個呢其實就要返到呢之前我講過呢，其實都介紹過下㗎啦，市場嘅交易，以前最原始嘅時期以物易物，係咪？這個以物易物呢，其實基本上呢就是一種互通有無，從而令到我們的生活呢更加豐盛更加豐足咁解嘅，係咪？咁呢種呢，即係如果係好偶發性嘅，咁就不成為一個真係有規模嘅市場啦。咁但後嚟就發展咗變成一個市集啦，係咪？譬如一個禮拜一次，一個月一次，或者一個月幾次咁樣。呢咁嘅市集大家係交易。但係呢一種咁樣嘅市場嘅交易呢，基本上呢是差唔多係完全透明嘅，因為大家擺曬喺度，哇！你話叫幾多錢就幾多錢咁樣咧，其實大家咧就梗係要即係價低嗰個咧就吸引嗰個買家啦，係嘛？咁當然以前如果係以物易物就未有金錢咧，就算有咗金錢嘅時期，大家咧都係有個價格喺度，呢個價格你唔能夠隨便咁提高嘅，嚇。咁於是咧，大家就壓到最低。咁但係當然你亦都唔會低到覺得自己蝕底啦，係嘛？你覺得自己咁蝕底嘅，你咪唔好交換咯，係嘛？咁你唔好參與呢個市場交易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透過呢個市場競爭咧，只不過係互通有無。咁互通有無過程入面咧，或者你話就算我有市場價格啦，有一個均衡價格啦，equilibrium price 都好咧，其實咧大家都係一個叫等價交換，有個概念先啦，係嘛？你情我願嘅等價交換咧，係互通有無，即係令生活豐足，咁都唔存在著利潤呢回事，係嘛？嗱，即係大部分呢啲市集面對面嘅交易咧，其實咧利潤係無從體現嘅，大家有咗呢個概念先。咁但係上次都分析過啦，當你係進行長程嘅貿易，而你就係嗰個商人，你係個中間人，其實你唔係生產者嚟嘅，有個生產者甲，有個生產者乙咁樣算啦，咁樣呢，即係之前我最先鍾意講就係兔仔同魚啦，不過兔仔同魚呢啲呢就好容易可能會腐爛啦，咁但係個問題呢，你有一個茶葉，一個就絲綢咁樣啦，咁呢啲可以擺得耐啲嘛，咁但係原來佢哋兩個生產者呢係相距幾遠嘅，咁但係於是呢就有個商人啦，即係有個人啦，本來呢就睇到呢個機會，就係話我可以呢其實就令到佢哋互通有無，即係做絲綢嗰啲呢就嗰度冇得種茶葉，咁我可以呢就係帶啲茶葉俾佢賣俾佢，但係我就倒返轉頭呢就買啲絲綢就係賣俾啲種茶葉嗰啲，咁來一來一回一買一賣嘅時期呢，佢就可以中間呢就賺到錢啦。咁講真呢，實際上佢賺嗰樣嘢又係一樣嘢，好有趣呢樣嘢。大家要明白呢，其實又係即係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嘅問題嚟嘅，又係一個灰色嘅問題，呢個世界冇辦法啦，全部都係灰色嘅。佢灰色嘅問題就係話，喂，嗰個商人講真，佢長途跋涉嚟同你運啲茶葉去嗰個絲綢，絲綢去運到茶葉，喂，佢都要 付出好多劳动啊，系嘛，即系佢都有时间噶，系嘛，咁再当然现代社会要运输费、交通费啊，系嘛，咁仲有咧佢有风险噶嘛，中间可能有贼人噶嘛，系嘛，或者佢中间啊架船沉咗，咁佢就血本无归噶啦嘛，系嘛，咁所以好多好多啲因素咧，你就觉得个商人嚟讲咧喺中间咧，其实佢获取一个利润，呢、這个利润咧。即係話其實就已經係有一個額外嘅價值喺度呢，就唔係話如果有個絲綢販同有個茶葉嘅即係生產者兩個啦，即係生產絲綢同茶葉面對面交易嘅時期呢就冇利潤啦。但如果你中間有個商人嘅時期呢，佢梗係要多咗啲嘢出嚟佢先能夠生存㗎，係咪？佢唔多咗啲嘢出嚟點生存呢？咁呢個咪就有利潤囉。咁個利潤係點嚟呢？其實必定係喺一個市集交易嗰種情況之上呢，佢就係低賣高賣啦，一定係咪？就係 buying 啊，所以啦 ，buying cheap and selling high 啦，嚇，咁就低買就高賣，兩邊都係，兩頭都係，咁佢先有個利潤。但係呢個利潤，嗱、呢個就我哋可以叫做利潤喎，呢、這個係嘛，叫做 profit 啦。嗱、呢個可以都係話人類歷史上面咧，即係首次嘅 profit 嘅起源。但係呢個 profit 嘅起源咧，呢、這個利潤嘅起源咧，喺某一程度上係合理嘅，但係過咗某個程度就唔合理啦。咁但係邊個程度呢，其實冇人講得到嘅。老實講，我睇咁多書，無論係歷史學家或者經濟學家啊、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其實都冇人講得出咩嘢叫做唔合理，咩叫剝削。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佢已經計曬佢嘅成本，即係譬如佢一個月入面佢就可以來回一次咁樣算啦。好啦，咁但係佢如果將呢一個月嘅時間攞咗去做第二樣嘢，佢去種糧下、個案都係咁種嘅，咁佢能夠得到嗰、那個嘅價值出嚟啦，吓，同埋佢而家來回一次賣到嘅個價值，咁你要比較啦，吓，佢比較又係大幾多倍，嗱，相等嘅就完全冇剝削啦，係咪？即係話原來佢來回一次咁辛苦做咗呢個買賣嘅時期，吓，佢得到出嚟嗰嚿錢，即係等於佢將呢一個月自己走去種糧嘅，吓，種糧食嘅，咁何來剝削呢？但係你話咁佢第一倍又點啊？兩倍又點啊？十倍又點啊？一百倍又點啦？嗱，咁就係話你嗰條線就唔知話喺邊度嘅。但係個問題，如果當佢大一百倍嘅時候，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覺得，哇！你真係好食水好深啫，係咪啊？係嘛？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明明如果佢哋絲綢同埋茶葉大家擺埋一齊嘅時候就咁樣交易嘅，但係你就因為咁樣咧，你又撳低嗰邊嘅價錢，又抬高呢邊嘅價錢，咁於是你得出嚟嗰一個月嘅收入咧，就係你自己走去種糧嘅收入嘅一百倍。咁我又覺得係有啲剝削喎，咁但係呢個係觀念與角度嘅問題嚟嘅，你覺唔覺啊？係嘛？即係其實係好難嘅，即係我哋明白係有剝削，但係即係剝削咩地步先至覺得叫做唔合理咧，或者乜嘢叫做比較合理咧？嚇，咁呢個咧就冇辦法，人類嘅社會就係咁啊，即係道德價值呢樣嘢係咁嘅，冇黑同白嘅，係灰。咁但係即使係灰都好咧，都唔係話冇是非嘅，唔係完全冇是非嘅，係嘛？有極端噶嘛，係嘛？好啦。好啦，咁遲啲我哋一路講到資本主義嗰個生產模式呢，其實同樣都會遇到呢、這個咁樣嘅問題㗎，咁大家有咗呢個基本嘅概念先。咁然後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真係講嗰個財富就唔等於資本呢樣嘢啦。嗱，咁財富呢講真呢，其實係喺以往嚟講呢，就真係大致上呢係透過呢兩三種形式嘅啫。就係咩形式呢？第一就頭先講嘅，就係、你喺社會上面嗰、那個權力嘅上層，咁即係一個社群啦，即係講到啦，就係話你就係嗰個領袖，你就係嗰個統治階層，嗰、那個有限階級，咁你咧就可以向呢啲咁樣嘅你嘅子民咧嚟去呢、這個收税，咁佢哋咧就要納税啦嚇，嗰啲因為共富呢樣嘢，咁於是咧你就收，咁但我都講過啦嘛，你收下收下嘅時期，當住人口越嚟越膨脹嘅時期咧，明明啊每個人咧就係生產十件嘢，你就抽佢一件啦，咁你。嗰、那個團體少嘅時期係咪得嗰一百幾十人嘅時期，咁你可能收得嚟嘅咁都係如果你十個人就應該你收得嚟嘅同其他人一樣啦，係咪凡十進一咁上下你都即係唔係 exactly 一樣都差唔多。咁但係你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一萬個人係咪咁嘅時期，嘩每個人十分之一俾咗你，嘩你就好發喇喎，係咪咁你咪即係富有過其他人好多。好啦，富有過其他人好多，於是你就生活得好奢華啦。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你可能奢華極嚟嘅，你都使唔晒㗎嘛，講真。即係我哋講個胃就咁大。你食就食咁多嘢，你瞓都係瞓一張床啫，馬桶你都係坐一個啫，我哋成日都咁講係咪？咁你點樣奢華都好，一定有盈餘㗎。嗱，呢個盈餘呢就變咗財富啦， wealth 其實就咁嚟，就係通過我哋可以咁講叫做政治權力啦，叫做 political power。 咁但另一個財富累積呢就頭先講啦， 就是叫长途贸易啦。因为长途贸易嘅时期呢，佢因为又可以有一个咁样嘅利润出现嘛。有时好得意呀，有时啲用语呢好混淆。因为有啲人呢就叫做超额利润，叫 super profit。咁但係呢 ,profit 同埋 super profit 呢，我哋咁讲啦，其实就真係唔知点定义嘅。咁即係你点样先叫 super 呢，咁样点先算係 normal 呢，咁但总之嚟讲呢，佢哋咁样透过长途贸易低买得高賣嘅時期呢，佢就會累積財富啦。即係話呢，佢亦都係得到嘅嘢呢，佢亦都可能係消費唔晒嘅。咁消費唔晒呢，於是佢嗰啲財富咪累積起嚟囉。即係無論你係非金錢性嘅金銀珠寶啊，係咪皮革啊、羊毛啊咁樣，抑或係即係後嚟發明嘅金錢啊、金幣啊、銀幣啊都好啦，咁佢個財富就會累積。呢個呢亦都係財富出現嘅第二個途徑啦。反而就長途貿易好有趣喎。咁當然呢，由呢樣嘢嘅時期呢，其實就有咗呢兩樣嘢，其實就有第三種啦。第三種呢就係頭先講過一樣嘢，就係我一跳就跳到即係可能唔知幾千年後啦，就係即係好似歐洲封建制度嗰樣嘢啦，就係地主嘅問題啦。就係話講真喎，真係喎，你有咗錢嘅時期，你係真係可以買地㗎啦嘛，係咪？咁你買地呢，你可以咁講，有兩種情況嘅，有啲係自愿性嘅，有啲係非自愿性嘅。自愿性嘅就係話你咪氹啲農民囉，就你耕田耕得咁辛苦，不如唔好耕啦，我俾大把錢你，你有排都使唔曬㗎，你買一笪地俾我啦。咁有人可能真係俾佢即係氹到啦，係咪？咁我唔耕田啦，我不如攞住啲錢享受一下好啦。咁佢自然就買咗地啦，係咪？但另外一啲呢就當然係更加衰㗎啦。衰就點呀，嗰個人真係突然間佢又係天災呀，即係洪水呀、旱災呀，即係總之係蟲害呀，即係蟲害咁樣，收成好唔掂呀，咁樣咁生活好貧困呀，咁樣咁可能佢連税都納唔起呀，即係政府嘅抽水納唔起，咁點辦呢，咁樣。咁於是呢你就好容易啦，咁呢啲更加好添啦，呢啲可以係要佢賤賣啦，即係低價嚟買入啲土地啦。咁於是呢，其實你買入啲土地嘅時期，你就可以呢就乜都唔使做，就不事生產，然後就咁租出去，然後收租。咁於是呢，人哋就同你做曬啲嘢，但係呢佢其中一部分嘅勞動成果你就攞咗。咁呢個就係地主，係咪？地主呢就是第三種財富累積嘅方法。你諗下，其實以前人類歷史嚟講呢，基本上就係呢三種方法㗎啫。當然你話嘩，突然間有一個人好好彩行下行下入到深山道，突然間見到個金礦，於是佢攞咗啲金，咁都係第四種嘅，係咪？但呢種嚟講呢係偶發性、孤立性嘅，即係唔係一個系統性嘅，即係 systemic 嘅。咁從一個系統性角度嚟講呢，其實基本上財富嘅累積呢，以前就係只係透過呢幾種方法啦。好啦，但係呢幾種方法嘅時期，我頭先講過呢話嘛，即係呢個其實就係第二嘅不等啊，不等式啊，即係二不等，就財富唔等於資本喎，咁好多人以為財富咪即係資本囉，咪 capital 囉， wealth 咪即係 capital 囉，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嗱，資本呢，當然呢個呢我哋大致上都係跟即係馬克思嗰個嘅分析或者係佢嘅定義嘅啫。咁但係講真，往後即係160多年啦，即係馬克思提出呢樣嘢啦。咁我諗啊，好多無數嘅專家學者呢大致上都係跟佢呢個分析，因為確實係有道理嘅。咁就係話原來資本呢就係話你個財富係不斷要去擴充。咁樣呢我哋用得好聽嘅方式呢就叫投資。或者另一個講法叫再投資。你係不斷要用各種方法呢嚟去令佢不斷咁樣擴充或者膨脹啦，或者累積啦，任你點講都好啦。咁即係滾雪球咁樣越滾越大越滾越大。而且呢個越滾越大呢係無止境嘅。即係你唔係話為咗某一個目的，你唔係話去到我有一個目標嘅，去到個目標我就停咗啦，咁樣係咪？咁樣就唔叫資本，因為係無止境嘅。不斷咁累積呢嗰個先叫資本。呢個好關鍵好關鍵嘅概念，係咪？嗱好啦，咁下一節返嚟呢我哋再深入咁嚟去分析。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5444查詢。 喂，今晚去揼骨啦！ 你唔怕俾女朋友知道解唔到話嘅咩？ 怕啊。我已经报了名参加迷米香港和著名编剧几头合办的编剧课程寻桥扎马第一式，学怎样由故事意念开始到写完一个完整的剧本，到时就不怕冇桥解不到话啦。 但是这里说11月先开班、啊、 是吗？ 乜你报名之前冇上迷米讨论区或者打28927816了解详情嘅咩？ 我到今日都坚持，到今日都坚持。当日我哋决定追击民主党，呢、這个决定系正确嘅。嗱，呢条政治路线咧系绝对冇错嘅。我哋唔会因为，甚至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嘅朋友唔会因为信错咗一个半个政治人物，就否定吓呢几年嚟一路做嘅嘢。 通向环球时事之门，真正言论门常开，逢星期一晚10点，刘墉徐义门。